13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今天要带你来听到彭佳慧。她也曾经是南部的 pop 里面驻唱的一位歌手，而当时在看到前辈黄小琥的演出的时候呢，还非常的羡慕，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呢也真的走进了这个圈子，而且呢她的现场爆发力和煽动性都是非常厉害的。来听一看，有非常厉害的好嗓子，来自彭佳慧的好预兆。 为了什么嘴唇红红的，脸和痒了都的快乐，昨天缠难受的坏情绪都解开了。为了什么耳朵热热的，也许会遇到一双好肩膀，吃东西见到10块钱有一点关系呢。你问我你还有什么藏在你口袋，想到某人怎么办，我陪你上下左右跟着节奏一起甩。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了一个好预兆，让我的眼睛跳嘴角，想说什么都好，我的双手突然间变得不听话，只想拥抱。别浪费我传染给你的这个好预兆，听一听好音乐冷笑话，把煤气冲掉，欣赏美少人才会漂亮，所有人等着瞧，等着瞧。为了什么嘴唇红红的，脸和痒了都见到10块钱有点点关系呢。你问我你还有什么藏在你口袋，除了快乐什么都没带。如果想到某人怎么办，我陪你上下左右跟着节奏一起甩。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了一个好预兆，让我的眼睛翘嘴角，想说什么都好，双手突然间变得不听话，只想拥抱。别浪费我传染给你的这个好预兆，听一听好音乐冷笑话，把煤气冲掉，欣赏美少人才会漂亮，所有人等着瞧。 彭佳慧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罗志祥。我觉得罗志祥呢是很少见的从巅峰滑到低谷，然后又从低谷能够走向巅峰的艺人。经常呢在看娱乐节目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主持风格很谐星，但是等到他真正发唱片的时候呢，又可以瞬间给人很王子很偶像的感觉，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。不过如果单算唱功的话呢，你可能不会太注意到这个男生，但是加上他的魅力和他的舞蹈还有阳光的外形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来听听看罗志祥的呛丝呛丝。 经过此交美女无事一人难得遇见了我，你运气还不错，穿起我也不是故意想要推荐自己，你方言没人能比，远远就看穿你不闻讯却有一种美丽，我不是皮只是更有本事有个性能让你动心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的消失的一百天，你没了笑脸。 有时候高跟鞋和包包对女生的吸引力呢，可能是男生没有办法理解的。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曲目，叫做《只爱高跟鞋》。一般的人如果有一张明星脸的话呢，一定会很开心。但是如果一个明星他也有明星脸，到底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是不太幸运的事呢？虽然可以帮助制造一些话题，但是呢，恐怕有点难以走出当中的阴影。接下来听到小雨宋念宇，他就长得和周杰伦呢有一点点的神似，不过还好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主要的话题，而是用自己的创作功力和唱功来为自己撑腰。听听看很漂亮的转音，这首歌来自小雨，叫做《爱上》。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，白色云朵又经过，轻得像谁在呼吸。哦，这样简单，这样自然，我想我能为谁勇敢，只因为你懂。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，很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哦，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。 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憧憬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你。阳光晒过的温柔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哦，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。 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纯净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孤岛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纯净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想你。我爱上的纯净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的爱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你，是你。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。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。红彤彤，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。

的一切说必须这个样子做，不能够那样做，却又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生命中突破。如果再不走就永远不会走，不然自己再不走每天才真的会有自由。